12:06，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说一声周末愉快了。在周日的中午呢，听到这样的一种欢快的 Smooth Jazz 的音乐内容，能够让整个的周末变得更加闲适一些。虽然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但是我们的心情可不能因为天气而变得阴沉下去。所以刚刚开场歌 Through the Window 让我们能够通过窗户看到这世界中的美丽，在中午寻求一种对自己心灵的慰藉。好了，马上来到第二首的音乐当中， Outback Oasis 来自于 Don Grushin， 1941年出生的一位美国爵士音乐家，他也跟 Quincy Jones 一起进行过巡演，当时呢是1975年。那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特点，我们还是耳听为快。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风格只在节奏驾到节目的第一小时正在直播。 来自于 John Grusin 带给我们的 Outback Oasis。提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会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位美国的爵士音乐家，他自己呢，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的时候，他也是从墨西哥也当过一些经济学的教授，自己可以说是跨很多的这种界啊，特别有意思。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他可以说是让自己从1975年跟 Quincy Jones 的演出之后，才开启了正式的音乐生涯。那到底怎么能够在中午的时间用一段 Smooth Jazz 去给自己多一种的音乐沉浸，好好的休息一下，来自于 Crash 带给我们的 Chick Chick 啊，12:12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想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21，回复0121，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各位的照片相关的抢票的内容我都已经看到了。灰灰还说今天想要本来说是去故宫的，但听说要下雪，于是就不去了，要听节目，棒棒的。开场曲好听不重要，每一首都要好听才更重要。 嘎这嘎，中午好啊。在今天中午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时候呢，也是要希望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跟我们来一起通过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去感受一下这种午间的小宁静还有小确幸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去说一下一个福利的内容。那到底怎么能够获取福利的话呢，我觉得一会儿要仔细听我一下的一大段话了啊。首先来说一下，在1月27号也就是下周六的时间，下周六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那么本次典礼呢，可以说是歌手云集的，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童、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以及 FS 都会能够确定登场了。而本次呢，北京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您去争取了很多与音乐人近距离沟通的一个机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送出有8张门票的兑换券。那当然了，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到场，或者能够有机会获得这兑换券的话呢，也可以有机会在现场看到我。我也会能够在这个明星新闻中心的现场进行相关的采访报道，当然也会能够通过我们的一镜到底内容去了解一下关于在后台和前台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能够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份兑换券呢？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0121，回复0121，按照歌单里边内容呢进行查询，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内容，然后赶紧去赢取我们的门票兑换券了。兑换日期即日起到1月26号的早9点到晚6点，地点在西城区真武庙2条的8号真武家园1号楼群房东侧，北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继续我们的音乐，继续我们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作品，分享总是一种愉悦的态度。来听来自于 Jimmy Haslip 带给我们的 Los Feliz， 1951年来自美国的一位低音吉他手，也曾经是爵士音乐融合组的创始成员，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精彩演绎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Listening to Razor Manx 节奏驾到。

Love Toya Drum，这是来自于波兰的一位创作型的歌手 Kaya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卖出了100多万张的唱片，仍然是波兰音乐界最受赞誉的艺术家之一。而下面的时间，耳边的音乐继续为您分享 Smooth Jazz，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回复0121获得本周节目的歌单列表，来自于 Mindy 阿贝带给我们的 Lucy's。耳边这样的一位 Mandy Abel， 他呢是在1969年出生的一位美国的音乐家。那当然他也是在美国啊获得过2届格莱美音乐奖的这个提名者和获得者，两个啊都有。那么另外他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萨克斯演奏家跟歌手，同时呢他也在2011年和2012年受邀参加美国偶像当中作为萨克斯演奏家的。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一些这个唱歌啊选秀啊节目啊背后会有一个很大的乐团，像是刘卓呢就是键盘，对吧？那可能像这样的一位这个 Mandy Abel， 他呢就是专门做这个萨克斯演奏的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了哈。不知道朋友们能否理解像他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态度。那继续关注下面的一首音乐内容，来自于 Patrick Leonard 带给我们的 The Slove。 12点42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里面还会有福利哟。 That's not today 来自于 Peter White and Daisy 啊，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这样的两位的合作呢，可以让我们听到在有英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有英国的他们的人文的生活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能够听到的一种音乐的风格。Smooth Jazz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四个小时一连贯的音乐沉浸听感，希望能够让我陪伴大家。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Richard Ellett 带给我们的歌曲 Corner Pocket， 这是来自上个世纪的80年代苏格兰裔的 Richard， 活跃在美国的现代爵士乐团当中。今天他的 Smooth Jazz Saxophonist 这样的一种惯例是怎样去演绎萨克斯风，而且他会有一种夸张个性的斑马条纹在萨克斯上面能够看得到，而这样的一个是它的标志性的一个颜色，也被他的乐迷们能够津津乐道。但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潮流热门单曲的时间，我们会跟您去历数一下英美榜单当中的时下最热门的一些单曲，新歌多多的，我们也希望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在歌单里面来获得福利的查询方式。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获得歌单，里边有福利哦。

way this is going down. Don't tell me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Hang out on the weekend. You're gonna be okay if I start seeing somebody new. You hope that I do. It won't be long till I forget to call every time that I'm drinking. And you ain't the love song. I can't keep from singing. I gotta be honest. If you really believe there's a truth.Never loved me like I loved you. By the way you're talking, you would think you never had any real feelings for me. And if you think I could look across the bar.His arms, and I need you.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Trying to tell me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hang out on the weekends. You're gonna be okay if I start seeing somebody new. You hope that I do. It won't be long till I forget to call every time that I'm drinking. And you ain't the love song. I can't keep from singing. I gotta be honest.The truth, you never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always told me you never leave me. You said I was your one and only. So what makes you think I want to hear you say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No, I don't want to be friends. Stop telling me, stop telling me.You're gonna be okay if I start seeing somebody new. You hope that I do. It won't be long till I forget to call every time that I'm drinking. And you ain't the love song. I can't keep from singing. I gotta be honest. You really believe that's the truth. You never loved me like I loved you. You never loved me like I loved you. 这是来自于 Brad Young 带给我们的 Like I Loved You，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四个小时的音乐聆听的一种沉浸，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声音啊去伴随大家。13点04分45秒钟，那刚刚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乡村音乐呢，是来自于 Brad Young 他的作品了，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在2016年的2月12号发行他同名的专辑 EP 啊，这个同名的首张 EP Brad Young 当中。那像 Brad Young 他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一开口就会让人哎无法自拔啊，沉浸在他的乡村乐当中，那比较传统的一种乡村乐风格。其实让我们回想起以前梅梅这个 Taylor Swift， 他以前也是唱这一挂的哈，现在就完全不是他了。你到底是爱现在的梅梅还是爱以前的 Taylor 呢？我觉得自有一番理解吧。那厉害了，另外的一位也是最近相当之火爆的这个女歌手啊，卡妹 Camila Cabello， 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呢 Camila 也是发行创了一个新的记录，一经发行便马上能够登顶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 iTunes 专辑下载榜的冠军，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的歌手首张专辑并登顶多国的国家的歌手。我那么为了庆祝这个卡妹啊 Camila 她的创造的一个记录呢，那么我们要听听看他的一首歌曲了，这也是在2018年1月12号刚刚发行的单曲，来去感受一下 Camila Cabello 带给我们的音乐 Consequences。 Dirty tissues, trust issues, glasses on the sink, they didn't fix you. Lonely pillows and a stranger's bed, little voices in my headSacred keeping, stop the bleeding. Lost a little weight because I wasn't eating. All the songs that I can listen to tell the truth. Loving you was young and wild and free. Loving you was cool and high and sweet.

Chris Stapleton 这样的一首非常传统而且有点点小保守的这个姜村音乐哈，来自于 Chris Stapleton 他们的作品 Broken House。 那像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能够在2017年的4月14号被提名为格莱美音乐奖的最佳乡村歌曲的一个提名。那 Chris Stapleton 他在一位老友去世时候的第二天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把这样一首歌曲传递了一下在悲情当中也要给予的这样的一种哽咽的提醒吧，算是保持自己的一份信念才行。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那也是目前来讲在英美榜单当中的一些特别新的组合和新的歌曲。13点12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Max Here Comes the Beast， 来听来自于 Dan and Shane 带给我们的 Tequila， 依然是另外一首乡村音乐，一起来听。 I can still shut down the partyI can hang with anybody. I can drink whiskey and red wine, champagne all night, little scotch on the rocks, and I'm fine, I'm fine. When I taste tequila, baby, I still see you cutting up the floor in a sorority t-shirt, the same one you wore when we were sky high.Pressed against the bottle, screaming on a Bible, baby, I'd never leave it. I remember how bad I need you when I taste tequila. When I taste tequila, I can kiss somebody brand new and not evenShow up to the same bar, hear the same songs in my car. Baby, your memory, it only hits me this hard. When I taste tequila, baby, I still see you cutting up the floor to sorority t-shirt, the same one you wore when we were sky high in Colorado. Your lips pressed against the bottle, standing on a Bible, baby, I'd never leav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这一首歌来自于 Dan and Shay， 他们是一个美国的乡村音乐组合，那由 Dan 跟 Shay 两位组成。那么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的12月7号在 Tennessee 的一个 Nashville 相遇。那么像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是乡村音乐之都了哈。那当然在相遇之二第二天就开始创作起来了，我觉得这两位也是这个情投意合啊，一拍即合，创作起来呢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种化学反应。而这个 Tequila 这一首歌也是 Dan and Shay 他们在2018年的1月9号刚刚发行的热门单曲，一发行就能够马上登到了英国单曲榜当中的 Top 40里边去，而且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我觉得我会发现其实一个很好玩的习惯，就是一个也不算叫习惯，一个情况吧，就是在英国人的心目当中，他们可能 也开始喜爱听美国的乡村音乐，但美国的榜单里边更加喜爱的还是说唱跟嘻哈类的东西多一点，很有意思啊。世界在变，音乐在变着，人们的一些喜好也在变化着。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更加值得朋友们去慢慢品味的一首来自 Ken Brown 带给我们的 Heaven， 来自于1993年10月21号出生的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Ken Brown， 来一起听听看。 You made plans and I made problems. We were sleeping back to back. We know this day wasn't built to last. Good on paper, picture perfect. Chase the high too far too fast. Picket white fence, we'll be painted black. And I wish you would hurt me harder than I hurt you. And I wish you wouldn't wait for me, but you always do. I've been hoping.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This is perfect. Come kiss me one more time. I couldn't dream this up, even if I tried. You and me in this moment.Feels like magic, don't it? I'm right where I wanna be.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eaven like they just can't wait to go. Saying how it's gonna be so good, so beautiful. Lying next to you in this bed with you.Into this world, what did I do right to deserve you, girl? I could stay here forever. I'd be fine if we never had to even leave this room.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eaven like they just can't wait to go, saying how it's gonna be so talking about heaven like they just can't wait to go. Saying how it's gonna be so good, so beautiful. Come kiss me one more time. 没错，这就是那首 Heaven 来自于 Kim Brown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你听得到这样的是一首1993年出生的歌手他的声音吗？很显老，是不是很成熟的一种声音哈。 OK， 继续关注我们的福利内容了，马上能够来关注一下1月27号下周六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啊，京都电子安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那本典礼呢，可谓是歌手云集，包括有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还有苏醒、何洁、牛奶咖啡以及陈梓童、李建清、佳佳、朱星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以及 FS 已经确定登台。而本次呢，我们北京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是邀请我们的各位听友们能够跟歌手们近距离接触，因此要送出另外的8张门票送给大家。我们的门票兑换券呢，今天要开始抢起来了哈！怎么能够去获得我们这份福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121获得我们的这个门票兑换券的获取详情以及歌单列表。 OK，那继续来听歌曲，下面的时间还有来自于 Lango 这样的一首歌 The Greatest Love Story， 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首新歌。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否喜欢，尤其呢在 MV 当中讲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哦。建议朋友们听完歌之后还要再查询一下的 MV 才行。 They said I was nothing but a troublemaker, never up to no goodYou were the perfect all-American girl, wouldn't touch me even if you could. But you were sneaking out your window every night, riding shotgun in my car. We'd go to the river and find us a spot, and we probably went a little too far, just a little too far. 'Cause I was gonna be your forever, and you were gonna be my wife.Dreaming of the days when you were in my arms, I'd never felt so alive. I spent my days working, spent my nights drinking, howling at the moon. Screaming for the days when you were coming back, no, it couldn't come too soon, couldn't come too soon. When I was gonna be your forever, and you were gonna be my wife, but you went.After a long 4 years, your godless boyfriend didn't work out. So we went out for a couple of drinks to find out who we are now. Sure we changed, but way deep down you had the same old feelings for me.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bought you a ring, and I got down on one knee, down on one knee. And that's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啊。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Flatmore featuring Kesha 带给我们的 Good Old Days。那像这两位的深情演唱呢，可以让我们听到这种都有过冠军单曲的人，他们能够通过时光的飞逝以后，自己在岁月积淀里面能够想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最初的爱恋。那提到这样的一个 Blackmore 呢，是在2017年的9月22号发布他的新专辑 Gemini 啊，收录了 Kesha 还有这个 Offset 等等歌手的合作曲，而 Good Old Days 也是来源于这样一张专辑 Gemini。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我们今天要重磅来推荐的一首歌曲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来自我的一位曾经在格莱美音乐奖的后台采访过的歌手，就是 Maxwell Schneider。 那在去年的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之前，我们的后台采访时间当中呢，我还特别去采访过了这个 Max 啊，一位非常棒的，有着清澈嗓音、清晰的节拍，而且节奏感特别好的一位 Soul 音乐的唱作人 Max。 他带给我们一首歌曲 Lights Down Low，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他的音乐作品带给我们更多在于在音乐当中和音乐背后你值得去体验、值得去思想的一些内容吧。 Lights Down Low by Maxwell Schneider， 我们可以简称为 Max 就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Heaven only knows where you've been, but I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I know where you're gonna go. On my heart where you're resting your head, and you just look so beautiful. It's like you were an angel. Or can I stop the flow of time? Or can I swim in your divine? 'Cause I don't thinkever leave this place. Oh,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Yeah, now I'm feeling you breathing slow. 'Cause baby, we're just reckless kids trying to find an island in the flood. Oh,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Under heavy skies in the rain, you're dancing in your bare feet, just like we're in a movie. Grab my hand and we're chasing the train. I catch you looking back at me, running through a cloud of steam. Or can I stop the flow of time? Or can I swim in your divine? 'Cause I don't listening to Razorman 节奏驾到。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She wants it perfect. She wants her granddaddy preaching the service. Yeah, she wants magnolias out in the country. Not too many people. Save her daddy some money. Ooh, she got it all.Yeah, I can see it all right now. I'll wear my black suit, black tie out in the back. I'll do a strong shot of whiskey straight out the flask. I'll try to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crying so nobody sees. Yeah, she won't get married, but she don't want to marry me.Hiding out in the back, doing a strong shot of whiskey straight out the flask. I try to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crying so nobody sees. Yes, you wanna get married. Yes, she gonna get married. She gonna marry me. Whoa. Marry Me 来自于 Thomas Rhett， 套着一种这种爱而不得的感受，很扎心啊，又是一位乡村男歌手。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过很多的乡村歌手们他们的作品，而下面时间我们来换一种 feel， 听一下来自于 What the Moon 带给我们的 One Foot。 Get the pain. I got my hand in your pocket and my key in your chain.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Then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One step at a time. Walk the Moon 来自于他们的一首歌曲，它叫做 One Foot。 他们呢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听到了一种真正在月球上面行走的一种质感了哈。我不知道月球上面会不会有扬尘，当然我们还会听到更加能够掀起内心的扬尘的一首歌，叫做 You Broke Up With Me， 来自于 Walker Hayes。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第二小时的内容，但是稍后也会迎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和第四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有特别特别精彩的两段混音要跟朋友慢慢分享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凌晨的2点到4点钟收听我们的节目吧。节奏驾到 Rhythm Mason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回复0121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 You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ill you see you're moving on, making lonely look like freedom. Baby, don't even act like I'm doing something wrong. If my song comes on and I get lost on that dance floor, somebody's arms that ain't yours. You can't crash my party with your sorrows and what always don't be raining on my Mardi Gras parade for a minute. I ain't even fixing to listen to your guilt tripping. You're forgetting, girl, you made your bed and didn't want me in it. Whoa, girl, simmer on down a notch. Ain't nobody making you watch me get my focus you on. No, girl, can't touch my good as gold. I know it's difficult to see me on the road. But hey, you broke up with me. Yeah, what can I say, babe? You broke up with me. For real, babe. Ain't trying to rub it in your face.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音乐， DJ 的混音作品 The Mixtape by DJ Aria。 郑月是一位来自于中国的原创制作人和 DJ， 他也是在荷兰的 Amanda Music 旗下的一位音乐制作人， Paradox 唱片的创始人。当然呢，他也是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音乐现场的演出。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Aria， 他的原创作品 Beautiful Land of China， 美好的中国大地。耳边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喀纳斯湖》，能够让我们放开想象，去到新疆，感受天山，感受喀纳斯湖的美所在。而马上我们要通过飞行的手段来到湖南的张家界，感受一下那种带有引号的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内容，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歌曲列表详情，马上查询一下。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Thank you. 当我们飞越过了天山，看过了喀纳斯湖，走过张家界，我们再能够通过音乐去感受一下中国的音乐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乐器，叫做软。如何能够把西方的音乐体系跟中国的一些民族音乐结合起来，今天我们的 DJ 郑月他办到了，他用他的一些中国的音乐元素和他的一些对于西方的电子音乐的一种融合，去代表自己的一种音乐态度，向世人去展现他眼中的、他耳中的、他心中的 Beautiful Land of China。 中阮这样一项民族乐器，可能朋友们都见过，但是有没有用阮跟电子音乐结合，今天我们可以来去试听一下。

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呈现我们的欧美音乐的一种沉浸听感。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希望您能够来，如果午夜当中睡不着觉啊，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重播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如果喜欢耳边的音乐，想查询它的名称的话呢，我们在歌单里面为您列好了它的相关内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A 月郑月带给我们的 Beautiful Land of China， 中国大地的美。我们继续行走一下黄山，看看这万里长城，再感受一下上海之夜。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郑月，他呢有一个作品叫做 Snap， 被美国的厂牌 Spinning Like Star 收录，并且也跟百大 DJ Hatwell Afrojack 合作过。同时呢，他也会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过了这样的一张原创大碟 Dreams of China。 2016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样的一张混音的大碟呢，叫做 Beautiful Land of China， 也在中国唱片发行。那当然我们可以去行走香格里拉，行走九寨沟，去感受唐拉、长城等等地方。像这样的一种音乐水准加上现场的把控，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音乐及现场，应该是值得慢慢去接受而且贴近一下的。 DJ 郑月是我们今天为您去放送音乐的制作人和 DJ， 非常感谢朋友们来关注他的音乐。想查询关于 DJ 郑月本人相关的情况，你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1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还要邀请朋友们在稍后啊继续来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内容，因为一会儿呢还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更加厉害的一个团队，是来自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的 DJ 制作双人组合 Tritonial。那么他们两位呢也会开办了一个电子音乐的一个网络电台，叫做观音蓝啊，很有意思 Tritonial。 那一会儿要跟朋友们慢慢分享了，马上关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Welcome to a brand new episode. Yeah, we open the show with Noah Neiman's brand new remix of Call Me. And coming in now is our new single, Shining Bright, out as a collab between Spinning Records and Enhanced Music. Yo, we've got a massive show today, including a guest mix from our boy Shanahan. Let's go.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的时段。 那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来自于 Texas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美国 DJ 双人组合带给我们的音频内容 Tritonia 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能够跟各种各样的歌手们进行一些合作之后带来的一些更有各种各样版本的 remix 版本的电子音乐。那当然其实呢，我们也是热情的给朋友们进行一些分享，尤其呢在分享里边要值得一说的就是我们把歌单已经为您列好了，就在公众号当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121，获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歌单。嗯，好啦，回复歌单获得歌曲列表。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orry. Don't call me cause you're mad about the way you send it.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orry.No spark when you lit the fuse. And don't try, cause I know all about you. And don't cry when you're all alone. You say you're fine, but you're on your own. And don't lie, cause I know all about you. I'm trying to get in my mind. Keep calling and wasting my time. Cause I know that you did it. Texting into my vibe. Cause you heard I'm doing alright. Girl, you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orry.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ad about the way we left things.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orry. Oh yeah. Don't call me cause I'm mad about the way you said it.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tarting up again like you ain't the one that ended it. Say you being real but you still pretending it. Sliding in my DMs just to tell me you offended. But I ain't even get it cause you been offended.Cut me deep, why you cut me so deep? Why you playing lemonade?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sweet. Why you playing like I'm Jay? Why you playing like you B? Why you did it? Why you chose to play me, huh?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orry. I bet you feel so bad, bet you feel so bad.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ad about the way you left things. Don't call me when you're sorry. I bet you feel so bad, bet you feel so bad. slow down. Funny how the time's gone by. You're so highly strung now. Even though we're young now, we just can't see eye to eye. I could see the leaves from the trees all blowing me away from you. They whispered in my ear, said, baby, disappear and show them all you can do. And so I run, run, run away from the dark I knew. Now I'm in the sun, sun, sun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spoke too fast if you wanna. I know I don't lose, but we've been there. Don't forget the game till we both quit. You can speak from the heart, but it's more than a problem, yeah. So don't say that.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来德克萨斯州的两位 DJ 组合制作人，叫做 Triton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Tritonia。 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观音兰啊，我不知道他们两位 DJ 是特别喜欢种花吗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种音乐进行一种像花一般的融合，把一些我们常见的流行音乐内容加上电子音乐的制作，电子化了以后的歌曲听感是不是更强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aking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去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也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而稍后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呢，跟您去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来自于Tritona， 他们的音乐作品 Tritonia。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喽。 Time to see.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2017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报告新鲜出炉，其中显示，仅去年一年就有100家网络直播公司宣布倒闭或者转型，可以说经历了一轮大洗牌。网络直播这种形式从出现开始就一直保持迅猛发展的速度，在2016年达到了一个顶峰，仅在上半年，中国就有3.2亿网民观看过网络直播，因此很多业内人士都将2016年看作是网络直播的元年。但直播行业规模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中的乱象也越来越多。有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直播是一个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不要求学历，不看颜值，任何人都可以直播，导致主播的素质参差不齐。为了净化直播环境，搜狐、新浪等互联网企业曾发起行业自律公约，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先后发布了相关规定，比如设置主播黑名单，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等等，来规范这个行业。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Give you all my sinners. 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于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钟，我们为您去呈现这样的一种欧美音乐的沉浸听感。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但是您耳边这的音乐来自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两位 DJ 制作人组合，叫做 Tritonal。那他们两位呢，可以说呢有一张专辑叫做 Pursing the Quiet， 2011年发行了一张专辑，而这样一张专辑里边呢有8首的排行榜的前20位的单曲，特别值得一提。另外呢有5首歌曲在连续3周当中呢榜单上面排名第一。在2012年9月份他们也发布了叫做 Pursing the Quest and Remixed 版本啊，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当时呢在 iTunes 里面排名到了第5位的一个好情况。所以如果想要去了解我们更多关于这样两位 DJ 组合 Tritono 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相关的歌单列表的话，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歌曲列表详情。想要查询我们的往期歌单，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往期或者回复历史即可。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这里呢，我们听到来自于 DJ 制作人组合，来自美国奥斯汀的组合叫做 Tritonal 他们的作品之后，会发现音乐呢是逐步在进行着一种递进的状态，而且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也在变化的一些，从最早的流行，然后到 House 音乐，然后到了 Trance， 再到 EDM， 我们都听到一种音乐的状态在始终向上发展着，情绪的激荡也能够让我们把周末的夜生活好好准备一下咯。希望各位朋友们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节奏驾到 Raise the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话呢，也是希望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能够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内容。此外呢，还要继续关注更多的 DJ 的一些详情，可以回复一下 DJ 了解我们的一些 DJ 推荐。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的话，可以分别回复进群或者回复 QQ 了解我们两种听友群的进群方式了。当然也是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战马能量音乐，各位周末愉快。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